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1月14号星期二，农历9月26，北京晴，12度到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结束越南之行抵达万象，习近平开始对老挝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本扬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共同打造中老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 李克强出席第20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时强调，构建理念共通、繁荣共享、责任共担的命运共同体。 汪洋在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全体会议上强调，以作风攻坚促进脱贫攻坚。 中央军委印发《军级以上领导干部有关待遇规定》。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中美元首会晤经贸成果双向互利，大体平衡。 伊拉克强震造成伊朗边境至少328人死亡。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记者马闯、张小璇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河内越共中央驻地再次会见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双方本着同志加兄弟的精神，继续就两党两国关系深入交换意见。习近平指出，我这次越南之行非常顺利，再次感受到了越南人民的真诚情谊。中越两党两国关系牢不可破，坚如磐石。当前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一系列重要共识正在不断转化为实际合作成果。习近平强调，随着新时期国际地区形势的深刻变化，中越关系特殊重要意义更加凸显。为了引领好双边关系发展，双方要坚定信念，把握住中越关系大方向，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中越关系民意基础，坚定维护中越友好合作，确保两党两国关系始终朝着正确方向前进。习近平还向阮富仲介绍了中国治党治国有关经验。会见后，习近平和阮富仲前往胡志明故居继续交流。当天，习近平瞻仰胡志明主席陵并敬献花圈。 当天，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河内主席府同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举行了会谈。习近平强调，在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刻复杂变化，中越各自改革发展任务艰巨的背景下，我们两党两国高层要加强战略沟通，为中越关系发展把准方向，推动中越关系航船继续沿着正确航道破浪前行。双方要全面落实好这次访问的成果，推动新时期中越关系得到更大发展。 央广记者马闯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抵达万象，开始对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在机场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向兄弟的老挝党政府和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强调，建交56年来，双方传统睦邻友好经受住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历久弥新，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必将推动中老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大福祉。习近平是在结束对越南国事访问后抵达万象的。离开河内时，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检察委员会主任陈国旺等到机场送行，当地民众挥舞着中越两国国旗欢送习近平一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万象国家主席府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本扬举行会谈。央广记者马闯、刘乐报道。 会谈前，本扬在主席府广场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仪式前，主席府外道路上千余名当地民众挥舞中老两国国旗，数百名身着圣光的老挝各族人民载歌载舞喜迎中国贵宾。主席府门前悬挂着中老两国领导人巨幅画像。 习近平乘车抵达时，受到本阳热情迎接，老挝青年向习近平献上鲜花。习近平同本阳登上检阅台，军乐队奏中老两国国歌。习近平在本阳陪同下检阅仪仗队。习近平同老方陪同人员握手，本阳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会谈中，习近平和本阳相互介绍了中共十九大和老挝党和国家事业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珍视中老传统友谊，高度重视同老挝关系，愿同老方携手努力，不断丰富和发展高度互信、互助、互惠的中老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使两国永远做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本阳表示，感谢习近平同志连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首次出访就来到老挝，相信此访将深化两国传统友谊，推进两国各领域合作，为构建老中命运共同体规划蓝图、指明方向，推动老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习近平和本阳就两党两国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重要共识。双方一致认为，中老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双方在彼此信赖的基础上，共同打造中老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符合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有利于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双方同意保持高层互访的优良传统，引领和指导新时期中老关系发展。双方重申坚定支持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双方同意加快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同老挝变陆锁国为陆联国战略对接，共建中老经济走廊，推进中老铁路等标志性项目，提升经贸合作规模和水平，促进两国经济优势互补，深化产能、金融、农业、能源、资源、水利、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等领域合作，推动双方务实合作更多惠及两国基层民众。双方同意深化文化、教育、科技、旅游等领域合作，密切在联合国、亚欧会议、东亚合作、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等多边框架内协调和配合。会谈后，习近平和本阳共同见证了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丝绸之路、科技、农业、电力、人力资源、金融、水利等领域合作文件的签署。 当天，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万象还会见了前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朱马礼。习近平指出，朱马礼同志在担任老挝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十年间，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中老友好关系，亲自关心并推动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为中老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深化中老传统友谊做出了重要贡献。我这次访问老挝，就是要推动中老关系再上新台阶。希望朱马礼同志继续关心和支持中老关系发展，为推动中老关系不断朝着正确方向发展发挥作用。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万象出席了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本阳举行的欢迎宴会。央广记者马闯报道。 当地时间晚上7时许，习近平和本阳一同步入国家主席府宴会厅。习近平在致辞时首先对老方的热情接待表示了感谢。 非常高兴应本阳总书记、国家主席邀请对老挝进行国事访问，从踏上老挝国土那一刻起，我和代表团就受到了老方的热情友好的接待，沿途啊可以说是万人空巷，热情的迎接，使我们感受到老挝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特殊友好的感情。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访问老挝，看到老挝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政通人和，各项事业取得新成就，感到由衷高兴。 老挝是东南亚重要的国家，古代澜沧王国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万象塔銮、琅勃拉邦、古城等名胜举世闻名。我曾于2005年和2010年两次来访，老挝淳朴的民风、绚丽的风光 悠久的历史给我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相信在以本阳总书记为首的老挝人民革命党领导下，老挝人民一定能够实现老挝党十大确定的发展目标，在革新开放的伟大征程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习近平说，中老两国山水相连，两国人民友好往来历史悠久，传统友谊深入人心。建交56年来，中老睦邻友好不断结出丰硕成果，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利益。 我们愿同老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不断将中老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向新的高度，携手打造中老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现在我提议，为中老传统友谊万古长青，为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发展繁荣和人民的幸福，为本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在座的各位同志的健康，干杯。 央广消息，昨天在对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老挝人民报、巴特辽报、万象时报发表题为携手打造中老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的署名文章。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加强战略沟通，打造互尊互信的命运共同体，深化战略对接，打造互帮互助的命运共同体，拓展务实合作，打造互惠互利的命运共同体，扩大人文交流，打造互学互鉴的命运共同体。我坚信，只要中老彼此信任，携手合作，必将开创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开启迈向美好生活的新征程》，四论习近平主席亚太工商峰会主旨演讲。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不能有任何喘口气歇歇脚的念头》，习近平总书记中外记者见面会讲话启示之七。文章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今天的中国可以自豪但不可以自满，应该自信但绝不能自负，始终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我们就一定能书写新时代的辉煌篇章。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稍后新闻纵横节目一日一课专栏播出第七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 央广记者马哲、韩萌、马尼拉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在菲律宾国际会议中心出席第20次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东盟10国领导人与会。李克强与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共同主持会议。李克强在发言中表示，今年是东盟成立50周年，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发展进步感到高兴，对东盟未来前景充满信心。中方坚定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支持东盟在国际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始终把东盟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坚持与东盟做安危与共、同舟共济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携手构建理念共通、繁荣共享、责任共担的命运共同体。李克强就面向未来推动中国东盟关系更上层楼提出5点建议。第一，共同规划中国东盟关系发展愿景。第二，促进一带一路倡议同东盟发展规划对接。第三，稳步加强双方政治安全合作。第四，进一步拉紧经贸合作纽带。第五，不断提升人文交流合作水平。李克强强调，中方倡议此次会议正式宣布启动南海行为准则下一步案文磋商。 央广记者马哲、韩萌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在马尼拉会见韩国总统文在寅，并在下榻酒店分别会见了越南总理阮春福、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新西兰总理阿德恩、柬埔寨首相洪森。会见韩国总统文在寅时，李克强表示，中韩日前就阶段性处理萨德问题达成一些共识，希望韩方继续做出切实努力，为中韩关系发展扫清障碍。李克强指出， 中韩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巨大合作潜力，希望双方对接发展战略，发挥互补优势，推进经贸、金融、制造业、环保等领域互利合作。会见越南总理阮春福时，李克强表示，中越双方要加快发展战略对接，按照海上陆上金融合作三线并举原则，推进一带一路和两廊一圈加快对接，促进双边贸易在做大贸易总量和包容多元化发展中实现平衡，更好实现互利双赢。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时，李克强希望日方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与中方相向而行，推动两国关系战胜困难和挑战，保持改善势头，取得新的发展。两国应抓住对方发展的机遇，着眼大局，加强经贸投资等互利合作，探讨第三方市场合作，共同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会见新西兰总理阿德恩时，李克强表示，中方赞赏新方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相信你担任总理后会继承良好传统，继续把中新关系推向前进，并创造更多新的第一。会见柬埔寨首相洪森时，李克强表示，中柬是真诚的朋友，中方愿同柬方保持高层接触，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办好明年两国建交60周年庆祝活动和在柬埔寨举行的第二次蓝莓合作领导人会议，推动中柬关系好上加好。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长汪洋昨天在京主持召开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第21次全体会议。汪洋强调，作风建设攸关脱贫攻坚成败，要认真组织开展扶贫领域作风问题专项治理，较真碰硬，从严从实，以上率下，标本兼治，用作风建设的成果促进各项扶贫政策举措的落实。要加大对基层扶贫干部的培训力度，重点讲清党的19大对脱真贫、真脱贫的要求，讲清脱贫攻坚制度政策举措，讲清改进作风的具体办法。要完善驻村帮扶管理制度，健全工作规范，打造懂扶贫、会帮扶、作风硬的扶贫干部队伍。要大型调查研究之风，改进扶贫调研方式，力戒形式主义，注重发现并解决问题。要构建作风建设长效机制，加强对重点地区和重点工作的常态化监督，对扶贫领域作风问题的典型案件要严肃查处。 央广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军级以上领导干部有关待遇规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规定本着统一规范、保障必须、从严从紧、合理区别的原则，严格规范了军级以上领导干部在办公用房、住房、用车、工作人员配备、医疗等方面的待遇标准。这是中央军委认真贯彻党的19大精神，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和军委10项规定要求的重大举措和实际行动，彰显了以上率下、严于律己、全面从严治军的坚定决心。 日前，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取得了一系列经贸成果，备受关注。成果清单释放了什么信号？对两国经贸发展分别产生什么影响？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于建华昨天接受了记者采访，央广记者丁飞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两国企业共签署34项合作协议和意向，金额高达2535亿美元。针对有人认为此次经贸成果是中方对美方让利，中方开放力度更大，是不对等开放，于建华回应，此次双方达成的经贸合作是双向互利、大体平衡的，谁也不会做亏本的买卖，谈不上单方让利。 首先，中国作为最大的出口国，我们不能跟那些出口好、进口不好这样的一个协风。这次两国元首重要的会晤，实际上企业是借这个东风啊，办成了跟踪多年但是没有谈成的一些大的项目。如果我们要计算那些没有参加见证签约但是又在这个期间签约的，我们实际上合作的金额还要大得多，应该是接近甚至超过2800亿美元。 于建华向记者透露，此次纳入中美商业成果的所有项目都是按照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的原则进行，两国都强调项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针对有人认为经贸成果多是存量不是增量，很多意向性项目时间跨度很长的看法，他表示，所有项目都是企业投入巨大的时间精力，经过艰苦谈判达成的，拍脑袋拍不出来，包装也包装不出来。 在最后的阶段，我们花了半天的时间，就项目哪些项目能够拿到见证签约仪式上去，又做了最后的把关。事实上，我们最后做的是一个减法，凡是一方有争议的，我们都把这个项目拿下来。我们要做大中美经贸合作的蛋糕，让中国和美国的利益和命运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做大蛋糕就是靠一笔买卖一笔买卖的做，一项投资一项投资的投，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啊，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是没有出路的。 央广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3季度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6.8%，与去年同期相比提高3.6个百分点。前三季度累计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6.6%，同比提高3.5个百分点，为近五年来最高水平。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下阶段应进一步巩固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果，防止地条钢等违法产能死灰复燃，要有效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继续淘汰无效和低端产能，增加有效供给，加快培育新动能，以促使工业经济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得以持续。 中部战区近日组织了战区成立以来首次联合战役参谋集训比武，探索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的方法路径。央广记者朱良、文轩、张坤平、张立培报道。 现在考试时间剩余， 走出应用技能考核场，第82集团军参谋部作训处参谋李灿的表情并不轻松。 感觉强度这次确实是大，内容特别多，以前的比武都是7-8个科目一天就下来，这次是5天，节奏非常紧凑，它贴近这次改革以后的新的情况。 中部战区联合训练局副局长戴立刚介绍，这次考核着重将19大报告提出的提高基于网络信息体系的联合作战能力等新思想融入了考核细则，战役想定作业超过一半，首次采用联合标图评分软件评分，系列举措精准评判部队，为新时代参谋培养模式创新打下了坚实基础。 着眼于未来联合作战，对参谋人员提出了新的能力素质需求，深算、精算、细算，陆军的计算、空军、海军的火箭军的计算，还有能力的计算、火力的计算，不仅有军事各个方面的计算，也有保障等等各方面的计算。 中部战区参谋长助理杨学宇介绍， 发现了一些好的苗子，达到了以彼促训、以训强能这么一个目的，也使军种部队明确了参谋人员在培养上还存在哪些短板弱项，有针对性的补齐短板。 新闻动车组，国家体育总局发布通知，规范广场舞健身活动行为。民航局公布下航空乘从飞机后舱跌落原因。群众反映徐州睢宁黑诊所猖獗，江苏省卫计委连夜查处。请听报道。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发布通知，对广场舞健身活动提出了4步：不得在烈士陵园等庄严场所开展广场舞健身活动，不得通过广场舞健身活动非法敛财、传播封建迷信思想，不得因广场舞健身活动产生噪音影响周边学生上课或居民正常生活，不得因参加广场舞健身活动破坏自然生态、环境卫生和公共场地设施，扰乱社会治安、公共交通等公共秩序。支持引导广场舞团队注册登记成为正式的体育社会组织，并支持各广场舞社会组织成立行业协会。马鞍山市广场舞协会会长柴征， 成立了协会以后呢，就下放了这个广场舞健身点规范化的管理，首先要自主管理，让他们自己去消化这个管理办法，就是要求大家一声音喇叭不要过大，第二不能因为琐事在广场发生争执吵闹，我们到年底我们还要评先进的健身点，以这来推动大家的积极性，让他社区呢扶持这块群众文化。 央广记者张文北京报道。 本月十号厦航 MF8253 航班在郑州机场经停时，一名乘务员从配餐车与飞机舱门间的连接处意外跌落，引发广泛关注。对于事件原因的调查情况，民航局安全总监兼航空安全办公室主任唐伟斌向中国之声记者独家回应时称， 民航局目前已经责成中南局对事件呢进行深入调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应该讲初步可以判定配餐车和飞机这个距离还是比较远的。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过桥板也存在安全隐患。另外呢，乘务员对自身的防护这个方面也存在缺陷。所以下一步我们按照隐患零容忍的要求，不但把事件要查清，另外要以此案例警示全行业，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央广记者郭苗北京报道。 近日，江苏徐州睢宁县部分群众向媒体反映，睢宁县城部分街道两侧有不少没有任何资质的小诊所堂而皇之的开门营业，宣称专治各种疑难杂症。记者将问题反映给江苏省卫计委后，江苏省卫计委相关职能部门连夜赶往睢宁县，对黑诊所进行了查处。江苏省卫生监督所医疗监督处处长李开波： 这个马上我们要当地县区这个辖区的监督所来啊，把它取缔了。一个是把现场控制了，把它查封了；第二个就是把这个人找到，叫他过去接受处罚。 睢宁卫生监督所所长刘勇表示，他们将用一周的时间对无证行医违法行为进行专项整治和查处， 定期回头看，检阅并予取缔。 江苏台记者余生阳徐州报道。 新一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昨天发布，中国超算神威太湖之光和天河二号连续第四次分列冠亚军，且中国超算上榜总数又一次反超美国，夺得第一。 推动党的十九大精神在吉林大地落地生根，新时代传习所继续在吉林各地开展活动，大家在那里相互交流，将学习十九大精神的心得体会编成歌舞，绘成书画，传遍四面八方。 2017年港澳听众联谊会暨港澳媒体内地采访活动将于今天上午在浙江省金华市开幕，13家港澳媒体记者以及港澳青年学生将走进金华的企业和产业园，实地探访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发展成果，并采访文化旅游等特色项目。本次活动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华夏之声香港之声主办，是在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之后首次大规模邀请港澳媒体和听众来到内地。 中国驻马达加斯加大使馆昨天发布公告，再次提醒在马中国公民继续对鼠疫保持高度警惕。公告显示，日前在马疑似感染鼠疫的中国公民已治愈出院。世卫组织3号发布的公告显示，自今年8月1号鼠疫疫情在马达加斯加爆发以来，已确诊1947例鼠疫患者，共造成143人死亡。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昨天报道，靠近伊朗西部边境地区的伊拉克北部发生的强烈地震已在伊朗震区造成至少328人死亡，超过4000人受伤。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伊朗边境10多个省份震感强烈。据美国地质勘探局地震信息网消息，伊拉克北部哈莱卜杰西南32公里处于北京时间昨天凌晨2:18发生7.2级地震，震源深度33.9公里。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新闻纵横将关注。 河南安阳计划将部分市属中学降为区级管理，家长教师不满的背后反映哪些教育问题？ 黑龙江讷河顺风车司机被罚10000元，为何收到一张过期失效的罚款收据？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齐一凡、文琪，主播郑兰、方亮。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国之重器，坚守创新，徐工集团勇攀世界工程机械产业最高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中国体育彩票致力于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古战场上，士兵依靠思南辨识方向；大西洋上，船长凭借舵轮掌握归途。不背真理，